汇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7月25号星期天，农历6月16。本周四我们迎来了大暑节气，大暑节气呢正值三伏天里的中伏前后，是一年中最热的时期，是喜温作物生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也是雷阵雨最多的季节。同时很多地区旱涝风灾等气象灾害也最为频繁，抢收抢种、抗旱排涝、防台风以及田间管理等任务非常重。大暑节气有晒伏姜、喝伏茶、烧伏香、送大暑船等习俗，这一阶段天气湿热，也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懂得去暑湿。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我们要为大家讲述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村80后返乡创业青年周文霞带动乡村产业发展的乡村振兴故事。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大家说说今天节目亮点，上半年全市 GDP 同比增长 13.4%， CPI 涨幅创5年来低位，南水北调干线维护用上人工智能技术，从睡城到望城，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本周发布，北京市休闲农业专家辅导团成立。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一句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苹果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首先我们来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本周一下午召开2021年上半年北京市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数据显示，上半年北京全市 GDP 同比增长 14.3%， 经济稳步恢复向好。同时全市上半年 CPI 涨幅创5年来低位，后续还要继续温和上涨。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1年上半年北京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9228.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13.4%，经济稳步恢复向好。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艳南指出，各行业的主板领域支撑作用明显。 从工业来看呢，医药行业、电子行业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呢，超过了80%。那在服务业当中呢，像信息服务业、金融业还有科技服务业，他们对于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呢，合计超过了50%。 上半年全市新兴动能表现活跃，以 5G 车联网为代表的一批新基建加快投资布局，网上批零助餐的销售额同比不断攀升，同时科技创新也为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聚了新的潜能。 那么1到5月份呢，大中型重点企业在汽车、电子重点行业研发费用同比增长了33.1%，信息服务业在电商零售、智慧物流、在线教育这些领域研发费用增长了29.7%，在药物研发、智能轨道交通、环境科学技术和能源领域研究开发费用增长了18.4%。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138元，同比实际增长9.8%，两年平均增长4.4%。相对应的是，全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5%，上涨幅度处于近5年数据中的低位。这0.5%的上涨也呈现出了和以往不同的特点。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分析， 一是今年以来，我市 CPI 的上涨动力发生了变化，从以食品价格拉动为主，转变为以服务和工业品价格上涨带动为主；二是原材料涨价对下游消费品的影响显而不强， 那么今年上半年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我市工业消费品领域的价格呢，同比上涨了0.7%，其中呢，抽油烟机、空调、灶具、小家电和电视机等家电价格呢，涨幅略有提高。三是部分服务领域的价格恢复性上涨，房屋租赁市场成交活跃，房租价格同比小幅上涨0.6%，飞机票和在外住宿的价格同比降幅较上年同期呢，分别收窄了12.4%和6.0%。四是猪周期和菜价低带动我们食品价格和猪肉价格进入了周期性的下降区间，鲜菜价格呢，从3月份开始连续4个月季节性的下降。 对于下一阶段北京 CPI 的走势，汴京预测。 下一阶段支撑我市 CPI 平稳运行的因素较多，供给端生产总体恢复较好，消费领域商品和服务供应充足，各项促消费稳物价的措施呢，成效将持续显现，因此预计我市 CPI 呢，仍将保持一个温和上涨的态势。 再来关注生态环境情况，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截至21号8点，南水北调中线一期工程自淘岔取首累计调水入渠水量达400亿立方米，直接受益人口增至7900万人，比2015年通水一周年时的3800万受益人口增加1倍多。南水北调中线从2014年通水以来，南水已经成为京津冀豫沿线大中城市的主力水源。在400亿立方米入渠水量当中，向北京供水68亿立方米，而在向北京提供的68亿立方米水中，除去中途损耗，其中水厂喝下44.88亿，水库存蓄了7.43亿，向水源地等补水15.34亿。北京已有1300万市民喝上了甘甜的南水，南水占主城区供水量的70%多。同时，大兴、门头沟、昌平、通州等部分区域也用上了南水，南水已经成为保障首都城区用水需求的主力水源。而在改善河湖生态环境方面，南水北调也作用显著。截至目前，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48条河流生态补水达59亿立方米，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河段回补37.89亿立方米。北京永定河、潮白河重现清水灵动、鸟语蛙鸣的自然景观。由于南水的持续补充，近年来北京逐步关停自备井，大幅压采地下水，还利用南水向重点水源地及城市河湖补水，地下水水位显著回升。水务部门数据显示，从2016年开始，北京地下水水位开始止降回升，截至目前，平原区地下水埋深已经累计回升3.72米。南水北调的成果离不开日常的干线维护工作。记者从北京市南水北调环线管理处了解到，本市正在利用现代智能 AI 影像识别和分析等技术，及时预警管线阀井内积水、有毒有害气体释放和非法进入等情况。作为北京东部、南部居民生活用水的重要供水渠道，管辖范围内设有111处排气阀井、16处排空井等主要工程设施。这些排气阀井呢，地处偏僻区域，虽然定期有巡检人员巡查，但仍存在一定安全隐患。为了加强阀井的监控和管理，让阀井24小时都能处于可监控状态，环线管理处近日启动智能阀井研发项目。技术人员利用现代智能 AI 影像识别技术，通过前端智能设备与后端平台的整体配合，搭建了一整套监控系统平台。智能系统通过前端主动计算与预警，配合后端平台的智能分析，实现井下安全监控、人脸识别、管道压力监测、温度监测、湿度、井下积水以及有害有毒气体的监测等等。系统启动后，能够对进入阀井内部的人员自动进行身份识别，对于非法进入情况及时预告警告。日前，智能阀井项目正在部分阀井试点，待设备调整完成，将陆续在环线管理处80.72公里的工程管线其他排气阀井上进行推广应用。再把目光转向回天地区，回天地区迎来了新一轮行动计划。近日深入推进回龙观天通苑地区提升发展行动计划2021至2025印发。记者21号从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 未来五年，本市将在回天地区推出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绿化文体、交通、市政设施、社会管理等六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助力回天有业，打造活力之城。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2018年7月，市政府出台了优化提升回龙观、天通苑地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三年行动计划，2018到2020年。经过三年努力，117个计划项目全都实现开工建设，其中64个项目完成，兑现了社会承诺。近90%回天居民认为提升效果显著。新一轮回天行动计划将执行周期由3年调整为5年，与“十四五”规划紧密衔接，推出6个项目包，共102个项目，将1年一个节点扎实推动。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李素芳表示：“ 应该说，两轮回天计划呢，一共布局了，我们现在初步提出是164个建设项目，到2025年，经过两轮行动计划的推进，整个回天地区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养老以及路网等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方面吧，基本把这个短板给补齐。针对居民反映的入学难、看病难、停车难、文体活动难这些突出的问题呢，两轮计划完成以后呢，这个地区的学位从幼儿园到这个基础教育一共会增加3万个，地区的停车场呢要增加2.4万个，同时呢，这些文体设施也增加到12万平米。 新一轮行动计划还主打区域牌，首次提出要构建一轴一带两廊区域发展格局，倡好与未来科学城、中关村科学城三城记，以产业发展聚集人才，立足更大空间尺度，推动植住平衡、产城融合。李素芳说， 一轴既在南北方向构建首都北中轴、延长线生态发展轴，同步融入生态、产业、居住要素。一带既依托东西方向的回龙观大街、太平庄中二街，完善生产生活服务设施，构建发展活力带，两廊与三大科学城紧密串联，促进植住平衡、产城融合，也将进一步促进回天有业，让更多人创业回天、扎根回天。 未来五年，回天地区还将完成一纵一横、五通五畅的主干路网，加密次支路网，建设道路里程70公里以上，路网密度将由每平方公里6.6公里提高到7公里，超过中心城区平均水平。在新建快速路方面，市交通委一级巡视员孙忠格说：“ 一个是呢，北京路的体积改造，道路起于京新高速西侧的友谊路，终点至洪福西路。”工程将在原来的道路基础上呢，通过拓宽路面、增设高架和互通立交等措施呢，进一步提升道路的承载能力。这工程呢，现在已经开工了，计划2024年完工。二是呢，安利路体积改造工程，道路南起科会路，北至北六环，也将于2024年完成通车。北青路和安利路呢，快速路改造工程完工后呢，将进一步完善回天地区的快速道路系统。加强3个科学城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 行动计划还提出以高标准实施万亩澳北森林公园，形成城市级绿色空间。市园林绿化局二级巡视员王小平介绍说， 澳北森林公园的面积11.43平方公里，如果你从俯瞰的看，这个形状非常像中央公园。我们也想啊，把这地方打造成一个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示范地区。我们设计了30公里的森林骑行大道，还有呢，要建21公里的森林马拉松半程。我们和社会组织打造一些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森林和音乐怎么结合，森林和体育和教育的结合，和健康的结合，让大家去了以后，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想去的地方。下一步呢，按照整体的步数稳步的推进。 最后再来关注京郊休闲农业，这些年发展迅速。记者从北京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基于京郊休闲农业经营主体需求，成立了由82位个人专家和6个专家团队组成的北京市休闲农业专家辅导团，涵盖规划设计、农业技术、农耕文化等不同领域。 休闲农业专家辅导团将围绕逛京郊、品精品、享京韵，聚焦产业提质增效中的难点和重点，破解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为全市十条精品线路、百个美丽休闲乡村、千个休闲农业园区和万个民俗接待户的提档升级、提质增效提供强有力的治理支撑，挖掘在地资源，开展主题化设计，提升休闲品质，开展多渠道品牌化推广，用文化、科技、生态等为休闲农业赋能。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圣水峪村地处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域西部山区，由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年轻人离开山村进城打工，村里曾经只剩老人和破旧的村舍。而如今随着大量年轻人返乡创业，昔日的空心村重新焕发了活力。而这其中80后返乡创业的周文霞是典型代表。今天的乡村振兴故事就为您讲述周文霞返乡创新创业终成乡村女王的故事。 小时候走出大山看到麦田都觉得特别新鲜，因为我们山区不种小麦，我就会问我妈，我说妈妈，这么多韭菜怎么不割呀？然后看外面的世界好大呀。 说话的这位是房山区韩村河镇圣水峪村的80后返乡创业者周文霞。作为一个从小生长在大山里的孩子，他和其他同村小伙伴一样，成年后便外出打工，在城里摸爬滚打了近20年。之所以要进城打工后又回乡创业，他这样说， 如果我回家还是面朝黄土背朝天，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一个梦想，我一定要走出大山，到外面的城市去看一看。在2017年之前呢，我在城里创业，在创业的过程中非常的艰辛，还是想念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从小是和姥姥姥爷长大的，从小能看到老人的那种期盼的眼神，农村人就盼着儿女回家。因为我们这个村子属于空心村，老年人特别的多，看到那些老年人期盼儿女回家的那种眼神让我很心酸。我2017年就拿着自己赚来的这个260万就投资在了我的老宅基地上。 每次回村后看到自己家乡只剩下老年人，村舍也日渐破漏，失去了儿时那种热闹欢腾的氛围，他想改变家乡的现状，想让家乡重新恢复生机，想让村民都能发家致富，也想让外出打工的年轻人都可以回到家乡。周文霞带着满腔热血和十几年积攒的资金回到了圣水峪村，开始了他的返乡创业之路。 当时我盖完房子以后，我不知道民宿二字是什么，也是通过这个农广校的专业的一个高素质农民培训以后，我才知道民宿二字指的是什么。我在城里面工作的时候住过地下二层，地下二层是24小时不见阳光，必须开着灯，推开门就是一张小单人床。我的起步是在那儿起步的。其实当时我想，大城市是赚钱的好地方，但它不是休闲度假的好地方。我在受那么大苦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还是我的山里好，还是我的家乡好。我的家乡有那么大的院子，我一定挣够足够的钱，我拿着钱回家把我的院子打造起来，让我的父母过上幸福的生活。但是我当把房子盖起来以后，发现这么大的面积自己住完全是浪费，然后我们就开始摆上餐桌，开始接待客人，也就是创业20年以来结识的一些人脉，他们都是大城市的工作者，工作压力非常的大，想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度个假。我就把他约到我们的院子里边来，在院子里边玩得非常的开心。 充分挖掘圣水峪村的景观资源，利用自家的老宅基地，周文霞盖起了3层楼，命名为圣水云霞山庄，开始尝试发展乡村民宿。得益于山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良好的生态风貌，周文霞的民宿受到了市民的极大认可。 短短的3年多的时间，整个村子都有了活力，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我们返乡创业回家了。我们年轻人的力量带动了我们整个村的一个生机。当时我是把我们外边的这些大城市的客人 请到了我们的乡村来，请到我们的小院来，品尝到我们这个乡村特色的农产品，他们爱上了我们的美食，爱上了我们的大山，爱上了我们的这个纯天然的自然生态环境，他们舍不得离开，所以说我们就融成了一家。两年半的时间，我的260万投资全回来了。 看到了民宿发展的前景，他带领部分村民开始发展乡村旅游，帮助村民装修改建房屋，教授村民先进的经营理念。经过两年发展，圣水峪的民宿产业逐渐成熟。虽然发展势头良好，但周文霞意识到民宿产业前期投资大，后期风险高，同质化竞争现象比较严重，难以惠及所有村民。想要稳定并且全面地带动村民致富，还得依托最基础的农业产业。圣水峪村地处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镇域西部山区。圣水峪村党支部书记臧海龙介绍，这里乡村栽植历史悠久，自然条件好。 咱们这个圣水峪村啊，它是坐落在这个韩村河最西部，最西部，而且咱们村面积比较大，25.57平方公里。上文山国家森林公园就坐落在咱们村内，原生态环境是比较好的。这些年就是这个旅游业发展呀比较缓慢，咱们的乡村这个年代很长了。在明代的时候，咱们的乡镇就是皇上的贡品。姚广孝过去，因为姚广孝他是属于明代的黑衣宰相，他隐居在咱们圣水峪村，然后把这个乡镇就带在这个皇宫。 2019年，周文霞参加了房山区农广校的一期培训，了解到了乡村种植技术。他猛然想到了家乡南麦山遍野的乡村树，于是他第一时间向村党支部提出申请，想带动村民把乡村产业发展起来。圣水峪村党支部书记臧海龙说，第一次听到周文霞的想法，他还有点犹豫。 他当时找我的时候，他从外边这么多年又回来，他本身对这村里老多情况他又不了解，包括这个乡镇这块，当时肯定是有点不相信，你知道，不怎么相信。但是他的这吃苦耐劳我是看见了，包括他那个农村农业局举办的那个办的那次班，一开始没报名，没有他主动找我那儿就急了。后来又非得去学习去，去了之后，他学习回来又跟我们这交流，学习我一看还真是挺认真。党支部这块儿我们一商量，我然后帮上了成立这个圣水峪太阳合作社。现在等于是大家把劲儿使在一块儿，不能各干各的了。 正是看到了周文霞爱学习、能吃苦的品质，最终在村党支部及村委会的大力支持下，顺利组织成立了圣水太行专业种植合作社，着手发展乡村产业。 我们乡村种植户一共是488户，经过我们合作社的成立，入社已经有321户了。我们的种植面积是4500亩，加入到我们合作社的已经有3000多亩了。如果想把这个乡村做火，要打商标嘛，要做出品牌效益嘛，先把这些个农民种植户加入到我们合作社来，不方便运输的这些没有人经营的这些地，我们也都收到合作社里边，让在这个农广校的专家教授的这个大力的支持下，走到田间地头，教我们的这些农户怎么去养护，让我们的这个乡村更高品质的增值、增产、增收。我们成立了这个专业的管护队，统一的去进行管理。2021年，在这个乡村这个旺季的时候，要打一场胜仗。然后，先乡村销售从滞销现象到现在供不应求，在我们这个乡村季没有结束呢，我们的乡村已经卖完了。 经过不断的努力，圣水峪村的乡村质量得到了极大提升，被评为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登记产品。乡村经过统一包装后，零售价钱比往年翻了一倍，村民收入得到了极大增长。今年已经77岁的村民臧桂山大爷种了20多年的乡村，提到如今村里乡村产业的变化和收入情况，他感慨地说：“ 我最早在2000年就开始种植乡村，它是一个树上的蔬菜。第一，咱们那儿叫水好，空气好。”用这个山泉水浇灌的，我就认准这乡村。从现在说20年以前，乡村种植出来发愁卖，他没人到咱们这山沟上来。成立了这农产品的合作社，要给我们这乡村呢，整个给唤醒了。我们这乡村有5块钱，现在能卖到40块钱，能卖50块钱。9亩地都算是产玉米，连4000斤都产不了。4000斤卖1块钱一斤玉米，4000块钱。 可是我种了这香椿，到现在经过大队长支部啊，成立合作社了，我一下这么一广告，我一年能卖到3万块钱，您看要比那翻几番、 嗯、 所以说我这心情啊。 周文霞也因为发展乡村产业带动村民致富，被评为2020年北京市农村创新创业大赛10强选手，拿到了10万元奖金。这个平台给了他更大的信心。 我就带着我们的乡村文化生态旅游走到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绚丽的大舞台，也就是我们的比赛路演现场。当时其实我是很没有自信的一个人，说实话第一次参加这么大的比赛，而且在这个比赛过程中呢，我又认真的去学习。我这个上学的时候都没有那么认真的学习，但是一想起我们村这点乡村，哎呦，我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我每天都在认真的学习，然后再去这个问老师啊、专家呀、教授啊，帮我做亲临的指导。我就想着，我能不能把我们村这点小乡村带出大山，走上这个专业的比赛舞台，拿个大奖回来。果不其然，真的是拿到了一个大奖，让我在这个乡村产业更加的有信心。 据了解，北京市农村创新创业大赛已经连续举办6届，培养了许多像周文霞一样的优秀返乡创业青年和优秀项目。北京市委农工委人才处副处长李胜龙介绍， 那么大赛举办目前6年来啊，我们一共表彰和资助了76个北京郊区的涉农创业项目，资助资金呢一共是480万元。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对于这些创业返乡的农村人才来说，精神上的激励和鼓舞作用啊是巨大的。周文霞的这个，他作为一个我们乡村人才的发展的历程啊，我觉得特别有典型性。短短的2年3年的时间，他能从一个在城市里边打工的这么一个孩子啊，那么回到乡村，最后成为今天的除了自己发展，还要带动全村发展的领头人、企业家。所以说，这是一个我们乡村人才发展的一个典型的一个案例。回到山村的人很多，但是成功的话还得需要其他一些品质，有情怀，还得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从市里、市委农工委、市农业农村局，到我们区，到我们乡镇，到我们村里，各级政府对他的帮助和支持，在里面也发挥了一个重要的作用。那么通过我们的这种专业的老师的培训以及专业的路演之后啊，我感觉他和原来相比有了一个脱胎换骨的一个变化，就是要把我们的更多的这些还稍显青涩的啊这些返乡创业人才，最终经过我们政府的培训和平台的这种打造，最终成为一个我们乡村发展的一个带头人、领头雁。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7月17号以来，河南省遭遇极端强降雨。昨天我们和大家说了说个人如何避险自救，今天生态小贴士为您介绍暴雨洪涝来临社区自救和居家自救方法。首先，在灾难来临时，居委会就是最基层的离你最近的政府，积极和居委会取得联系，和自己的楼长、单元长取得联系，就能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低楼层的人员应立即做好转移准备，如果水没有漫进单元，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做人员转移的准备，整理需要携带转移的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如果可能申请借住到高楼层的邻居家中。如有需要使用呼吸机、氧气瓶的人，需及时将卫生设备搬迁出来，申请接入邻居家的电路上，确保在供电正常的情况下能够维持生存。及时给备用的氧气袋充气，确保在断电后还能获得紧急的氧气供应。提前备好老人、儿童和病弱人士使用的必要用品。断掉家中电源，避免家中进水导致设备短路和电线短路，造成电火灾。拔掉家用电器电源线，关闭各级燃气开关，避免燃气泄漏。随身携带手机、充电线、充电宝，确保有通讯能力。如果有无线电爱好者，有对讲机和小型电台，请携带好并告知社区人员，这些可能成为特别重要的救援通讯设备。关闭家里门窗，尽量避免进水。携带一些备用的食物，比如饼干、方便面等等。如果家中有游泳圈、充气艇、充气床等，也可带在身边。随时携带水果刀、剪刀、创可贴、外用消毒药物、抗生素以及家人日常使用药物。如果有救助用的绳索之类，也一并带好。 在社区组织下可以组织起一个善于使用工具的团队，制作一些加固或者是防水设施。面对自然灾害的发生，做好前期预警准备工作的同时，也要学会后期的科学处理，积极应对，确保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在这儿也祝福河南等受灾地区可以加快灾后重建和防疫工作，早日恢复正常的生活节奏，也祝福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稍后的其他节目内容。下周六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